分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地址：成美汽车城地下一层，电话036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一元换滚周，震撼来袭。4月8日至16日，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买钻石即享折上折。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永久流行。 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FM 1033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族汽车大厂长江店、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七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7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1033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我们又相约在电波当中了。我是谁你一定知道，我是节奏用不停歇的夏天，用好音乐陪伴你的快乐生活。此刻听到的歌曲来自徐怀钰，叫做等不及。徐怀钰是一个奇怪的女生，单纯的她只喜欢事物的本质，拒绝复杂。她固执，所以常用眼泪当武器，当然就是这份固执成就了她在音乐上的才华。我们一起来听到徐怀钰带来等不及。 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on my mind. I only have one die. How long? How long? How long? Have you been to like this, baby? Sweet lake of blue, and you are waiting for me. Won't you tell me, baby, do what you want, what you need, maybe I'll be the one that you need till I die, baby. Let me tell you about the things that you don't realize, so let me televise my love. Your pen is like a conjunction function. Look at the situation. Don't waste your time, let's have a conversation. It's kinda sad, but that's our only option. Just to look it down until they get there, huh? When you go, put your love, watch what type of shade you throw your love. Don't you feel fine? Yeah, that's how it is. Had to keep it reminiscent. You know I keep it real. Oh yes, we gotta deal with it. But I'm taking it for the big acting stupid before they show me. Kiwi, so I'd rather be the one and down with this. 我昨天睡太晚，想你想到3点半，早上匆匆忙忙，忘东忘西，过的一团乱，很容易不耐烦，从现实中走得那么慢，想用平常心谈。有点难，现在就想马上见。 You want to get to the top, you want to find it inside. Baby, my mind, baby, we all go.

睡，我已经感觉到疲累，只想在你怀抱入睡，不在乎别人眼中是非。 我曾经仔细听你说的答案。

人说再见，无谓用泪水四季轻抚你的脸，分手那个夏天冰的像雪，不过的三下之缘，我似曾是曾对你对你说抱歉，匆匆一别不曾再回首几年，秋季四处散落你的眷恋，美丽传说的残片凝住了誓言， 大桥半个在断脚也模糊间感觉有个郎中缓缓上前，手里拿着方子他说他叫许仙，上帝写出很多天书里才做到的事情，可是他不能放弃，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成就人生主角，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三河奔驰智达3725888。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一月换款周震撼来袭，4月8日至16日，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买钻石即享折上折，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永久流行。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211-3118-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夏天继续用好音乐陪伴着你。此刻即将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叫做 Show Your Love。 蔡依林所获得的一切都是一步步努力拼出来的，她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人一样，只希望勤恳的耕耘能看到收获，而她之所以这么成功的原因就是她努力的足够多。一起来听到蔡依林带来的 Show Your Love。 我想听你倾倒， 怎么想你，想不想知道、给的多给的少给我都只是参考，有时候只要一个你想，又是你又是我，感觉像在开玩笑，我需要你抓牢，太好了，收到新味道，

就爱。一起来听到梁静茹带来没有如果，生活中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如果。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不理，是不是会难过？如果你爱当借口，那是不是你懂我？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想什么还怕什么？牵起我的手，我不愿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就说如果人每恋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被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不理，是不是会难过？如果你爱人借口，那是不是有一点多？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剩什么还怕什么？快牵起我的手。 如果最后变成如果，我也不能接受。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我就说，如果人每天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别怕失去我。 年少的时候呢，不理解为何分开的时候会有爱，经历才明白何必把一个人当成一片天呢？你自己就是一片天，尽情的去笑吧。不珍惜你的人，何必纠结而不开心呢？感谢林俊杰唱这样一曲《如我心》，我没有跌入深渊，外面阳光格外的灿烂。这首歌叫做《爱笑的眼睛》，来自林俊杰。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

惜对你的情意。如果你想关心，他们会向你提起。时间它总会暂停在那一秒，你就是让人很难忘。很想带你看遍全世界，再不辜负那双美丽的眼。谁让你流了泪，我会伤心不能睡。 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五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

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得上，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不想要光彩？ 最近特别流行一句话，叫做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夏天不是太认同，努力不一定会带来改变，但可能是一个让你变得好一点的机会。那面对这样的机会，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我是夏天，每天给你带来好音乐，还有一点点的生活启迪。 爱爱爱爱了几回，也明白其中滋味，付出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我却还在等待着谁能出现。 想想想想了几回，也曾经为爱憔悴，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我却还是学不会和谁对谁。 男人男人，多希望你是好人，多希望用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 女人女人，我答应做个好人，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 爱爱爱爱了几回，也明白其中滋味，付出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我却还在这谁能出现。 想想想想了几回，也曾经为爱憔悴，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我却 还是 学不会狠心对谁。 是好人，多希望用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 女人女人，我答应做个好人，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 希望你是好人，多希望用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 女人女人，我答应做个好人，不会再让我心疼。 你等再等，你就是我等的那个 希望你是对的人。 努力去